一方团圆， 皇上的皇。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迎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往耳边，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大家好，我是刘皇叔。白天我是一位公司经理，负责大大小小的业务，晚上我是一位自媒体人，制作自己的讲书节目。我今天想给大家朗诵一本书，央视记者董倩的《懂得》。董倩性格低调，从不热衷于媒体曝光和表达自己，而这本《懂得》呢，就是他20多年来首次袒露自己的心声，无比的真实。在他笔下，有60岁还在做试管婴儿重新当妈的盛海林，即将走上刑场的罪犯大学生林森浩。身边的朋友都说，董倩在做新闻时眼睛里只有人，只有他的被采访对象，他会专注而全然忘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和他一起理解这些平凡又不平凡的生命。我们来读其中的一段，摘自董倩作品《懂得》中的《回家》一篇，讲述了一位年过80的台湾老者高秉涵的回家探亲的故事。他在时代的惊涛骇浪里沉浮颠沛，尽一切的努力不被一个接一个的浪头打翻，活下去。他的一生很辛苦，躯体的苦根本不值得一提，他的折磨来自内心。父亲为国民党工作，作为小学校长的母亲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他不想让儿子一辈子受牵连，于是在1949年亲手把他送进退到台湾的人流中。少年时在乱世中与母亲分别，再无相聚也杳无音信。一个13岁的少年在家里母亲姐姐护着宠着，与世隔绝地享受着家庭的爱，突然间没有任何过渡，一夜光景他就变成了一个流浪儿，夹杂在人心惶惶的败退队伍中，再没有人嘘寒问暖，是冷是饿只能自己想办法，活下来是命，活不下来也不会引起丝毫涟漪，命如草芥，生死听天由命。文明的外衣在丛林中已经不再需要，瞬间功夫人又被扔回到弱肉强食的原始本能。高秉涵在逃生的队伍里经历着文明向野蛮的蜕变，远比想象的容易。他为抢到一碗粥烫伤了自己的腿，伤口溃烂生蛆，用烂布简单裹上，用尽13岁少年所有的力气挤上了开往台湾的轮船。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今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3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下面来关注一组路况信息。南三环方庄桥以西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受其影响呢，队尾已经排到了玉泉营桥。南二环蔡虎营桥到拆阳桥西向东方向车行缓慢。建国路建外大街东长安街一线东向西车多流量大。另外 建外大街西向东方向在国贸桥是有事故，后车已经排到了建国门桥。以上信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用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这是放了600年的姜了呗。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我们来把其中的一个荆楚拉开啊，大家听听这样的声音， 走进现场，和你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我现在呢是正在金善艺术展的展览现场， 敞开心扉，与你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这个千里江南图真是诱惑力太大了。 2018年1月1日，打开文化之门全新开播，北京文艺广播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 本节目奖品由中国木偶剧院提供的儿童剧演出票，中国木偶剧院好戏连连看，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熊猫和小鼹鼠，小铃铛与匹诺曹，大闹天宫等经典剧目等你来，咨询电话6424-7084。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诗情画意，电波相会，书林汉帖，锦绣文章。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今天我们打开文化之门节目呢，要跟大家推开这样一扇门啊，我们要来看一看，在我们中国有一种文学体裁，这种体裁很有意思，它或许不如诗来的磅礴，不如词显得精致，不如曲绵长，也不如赋大气，也不如小说戏剧看起来那样的跌宕起伏。但是这种文学题材它存在于诗词曲赋小说戏剧当中，可以说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也可以说呢，它几乎是贯穿了咱们中国文学史。这是哪样一种题材呢？这种题材它既显示了中国文人的雅趣，也显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博大精深，这就是对联。今天我们打开文化之门，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中国对联。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啊，著名的国学教育家，也是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先生的入室弟子王风尘先生。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王风尘。 哎，欢迎风尘啊！今天我们风尘跟大伙儿一起聊一聊有趣的对联啊。刚才我这一番开场白怎么样？是不是准确的啊？我这自以为是一下啊，准确的道出了对联这种题材的，我觉得是它的特点啊。说起对联呢，我有一段时间是疯狂的喜欢对联，当然我水平太有限啊，能力很欠佳，但是我觉得这事儿很有意思。就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特别流行啊，去 QQ 那儿有 QQ 聊天室啊，我跟他们那个谈情说爱的还是不是很一样的啊，我这愿意去这个叫对联聊天室，那个聊天室当中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神人啊，大家就是在里边出对联， 齐联 啊，那对联有意思哈啊，它既有比较传统的啊那些这个舞文弄墨的感觉啊，也有就是跟现代生活息息相关的。后来你会发现呢，平常说话 无处不是帘儿啊，无语不成帘儿啊。你出一上帘儿，我说一个，哎，跟你这个相对，哎，就觉得很有意思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吧，我就逐渐接触到这个对联啊。那今天我跟风尘聊一聊，也能勾起我的很多往事啊。来，今天咱们说对联吧。我们的互动的话题，我们今天变一种方式啊，没有标准答案。这个，就出一个上联儿啊，我们上下半段各出一个上联儿，求下联啊，从咱们朋友们的互动的答案当中，由风尘选择一个啊比较优秀的啊，这位朋友呢就可以获得我们北京文艺广播提供的奖品。那这样吧，上半段这个风尘先来出吧啊，好不好？再先给我们出一个上联啊，就这个， 哎，给大家出一个传统上联， 传统上联啊， 小老鼠偷吃热凉粉 啊，等会儿再来一遍啊。 大家听明白了 啊，小老鼠偷吃热凉粉， 好啊，这个上联啊。哎呀，你别说啊，这个虽然字数不多，但是还是挺有讲究的哈。 对， 这个有这个词性的一个相对啊，这样一个讲究哈。你看，小老鼠偷吃热凉粉儿，就是老鼠它是很小的，但是再小它也是叫老鼠， 老鼠 是吧？这个凉粉它是热的， 热了吃， 对，但是再热它也是凉粉，是吧？哎，这里边有一个这个对应的啊，这个一个关系啊，小老鼠偷吃热凉粉。凉粉啊，其实这个相对来说有一个标准的答案，我是知道的啊，那我不能说啊。来啊，大伙儿贡献大家的智慧，看看小老鼠偷吃热凉粉，您有帘儿吗？作为著名的国学教育家啊，我知道风尘也特别喜欢对联哈。那今天先跟我们聊聊吧，这个对对子的规矩哈，咱们还是得说一说吧啊。 对，那过去我们有专门的像笠翁对韵呀。这样的专门的教大家对对子的书籍啊、 哦，对对对对对，这个 天对地，雨对风、 啊， 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 次日对苍穹， 都会了。 我这是从那个哪儿听来的、啊？我这是从那个相声当中听来的。咱们传统相声就有对对子啊， 对， 好多这个相声名家都说过啊。哎，既然这样，咱们既然说到这个对对子了，咱们先听上一段啊。马季和郭启儒两位先生啊、表演的这个传统相声对对子啊，其中的一个小段。 我给您对个下联，我要说上，那我对下，上上下下，有上就有下嘛。 哎， 我要说天，我对地， 我要说盐， 盐，我给您对醋，啊，油盐酱醋五味调和嘛。你这是甜的，我这是酸的。 嗯，我要说好。 好，我对歹，好好歹歹吗？ 我说是， 我对炮， 炮， 你知是我不炮，你跳马我出车啊。 哦，咱们这摆棋呢。我这五个字连在一起啊，是个对的上联。 哦， 上天也是好事。 那我给您对回宫降吉祥。 哎，台上你没说回宫降吉祥啊？ 怎么？ 我说上。 我对下， 我说天， 我对地， 我说盐， 我对醋， 我说好， 我对歹， 我说是， 我对炮， 上天盐好事， 下地醋歹炮。 我说您这怎么讲啊？ 啊，就是那什么呀，下地醋把那炮给逮着了， 像话吗？ 谁让你一个字一字说的？你要一块说上天言好事，当然我给你对回宫降吉祥。你一字一字往出蹦，我可不给你对下地醋歹炮吗？ 是不是？ 刚才这一段啊，上天言好事，下地醋歹炮啊。 这个点儿马上我们就用着了 啊！ 腊月二十三祭灶， 哎，对， 灶嘛帘儿 啊，对啊，有意思啊！这个传统相声有对对联，还有这个这个八扇屏，它就是因为一副对联引起来的，是吧？ 哎、 这个逗哏捧哏两人掐哈， 风吹水面层层 哎，你看这里边它就是马上体现出来对对联的一个基本的规矩，是吧？这个逗哏说了，风吹水面层层浪，然后下联一直就没有，是吧？啊，然后说下联也是风吹水面层层浪，但是得会面啊， 层层浪， 层层浪。哎，其实它这个体现出来呢，上下联它应该是有节奏的相 相合、对吧？ 平 相斜，哎，平仄相对。其实我觉得对对联啊，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首先字数得相等，是吧？ 字性 啊， 词性得像， 词性也得是 一样的， 相当，对吧？叫对品吧。不过你要说字数相等，我就想起来有一副特别有名的对联， 哦， 字数不相等，但是是一副超级好的、超级棒的对联。上联是中华民国，下联是袁世凯。 哎， 你看看这 对 联起不起，是神不神啊？ 这个是袁世凯啊，死了，有人给他这个送挽联儿， 挽联 啊，你说的是一个版本，还有一个版本是什么呢？ 啊， 就是上联是中华民国万岁， 中华民国万岁 啊，下联是袁世凯千古， 哦 啊 哦，这个 讽刺袁， 讽刺的，因为就是横批就是。对不起， 对，就是袁世凯对不起中华民国， 所以这个题眼在于横批啊。这也能看到说我们这个中国语言文化真是博大精深，是吧？哪怕是这个叫字数不等，这最基本的规矩都不符合，但是你看它确实神来之笔啊，确实很有意思啊。那你刚才说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词性要相当，是吧？还有就是结构要相称哈， 相称 啊！我想起来有一副对联是这个，杭州的九溪十八涧有一副对联， 哦， 啊，重重叠叠山，曲曲环环路啊， 它全是叠词， 叠词。下联是高高下下路，叮叮咚咚泉啊，还挺巧妙的，是吧？ 对，你像刚才我们出的上联啊，那小老鼠啊，那也是因为。过去有一句话叫鼠大小皆称老，这也是一个上联。 哦，对对对，鼠大小皆称老， 我们过去这个清朝的时候啊，有明文规定，就翰林院啊，资格较老的都称老先生。所以说道光年间呢，浙江来了一个新巡抚，那么当时这个新巡抚姓巫啊，刚上任，那么当时浙江有一个老翰林过去啊，去按照规矩拜谒，结果这新巡抚呢还瞧不起人家，就给人出了这个上联，说鼠大小皆称老，结果这翰林当时生气了，这是干嘛呀？说我鼠大小，你不姓乌吗？我给你对个下联叫龟有雌雄，总姓乌。 不管雌龟雄龟都叫乌龟，是吧？ 所以你看这里面，名词对名词，形容词对形容词，动词对动词，这就是对联的一个规矩。 好啊，我们听众朋友已经开始展现神通了啊。第一个发来的，哎，太逗了哈，这个是董玲啊，董玲说大花猫啊打饭凉白开，小老鼠偷吃热凉粉啊，大花猫打饭凉白开。来，我先来评点评点啊。首先这个它这意思是对，是吧？这小对大嘛，是吧？然后这个鼠对猫，这是这意思哈。然后呢这个热凉粉凉白开，反正它也是按这意思是对的，但是这里边你看它就犯了几个忌讳，是吧？我觉得这个当然时间比较短啊，这个可能是也算急中生智，是吧？可能想拿着讲，但是你看这里边有一个忌讳，首先是热凉粉，这个上联当中有凉字了，对吧？那么下联当中呢，它也是凉白开，也有个凉字， 一般的要规避 啊，规避啊，而且它不是说特意的是重复有设计的，是吧？啊，另外就是这个上联当中最重要的这个题眼，小老鼠，这个小和老是相对，热和凉是相对哈，那么这个下联呢显然还差一些些哈。哎，我们看到有朋友已经发来这个，就是正好跟我们说，哦，董玲又来了啊，又说一个短长虫，缠绕矮高粱，哎， 这个就对了 啊，这个就对了哈，但是我觉得缠上啊，缠绕这个 有点连绵的连绵词的意思， 连绵，但是它偷吃和缠绕呢，其实又有点这个词性的结构不太 对， 相同哈。你看偷吃，它其实是一个这叫什么呀？这个偷吃，在偷是一个状语，对吧？形容这个， 然后形容这个动词， 形容这个动词 啊。那么缠绕呢，其实它本身 是连绵的词性， 对对，所以这个还不是特别的，还稍微的不太工整，还可以哈。Mask AD 也说的是短长虫攀爬矮高粱 啊，攀爬其实跟那个意思跟缠绕是一样的。 上联是小老鼠搅和热凉水，热凉粉，那现在就可以用 攀爬 了， 攀爬啊，还不是最公文，但是这个大概的意思是对了啊， 对， 哎， 这 叫咱们 虽不中 不 远矣。 曾子说我没说过啊。哎，我们还可以继续对啊，小老鼠偷吃热凉粉，刚才大家这已经基本上靠谱了啊， 接近了， 哎，很接近了啊，这是，但是对于我们这个标准的下联来说呢，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啊，大家还是可以来发送自己的答案。来，我们接着说这个对对的规矩啊，刚才我们说了字数要相等啊，词性要相当，词这个要这个结构也要相称啊，平仄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平仄要相对，另外就是平仄要和谐吧啊，其实有的时候这个宽对也不一定是完全是这个相对啊，其实我觉得找好对联呢，最方便就是去诗中找，因为你看律诗当中呢是，这个颔联、 二联、第三联、 颈联、 哎、 是吧？这个要求是完全 是 对仗的 对 啊，所以这个诗词，尤其是诗这个集句当中呢，其实是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对联的 对 啊。那么平仄这个方面，其实有一件事情比较困扰我，就是这个入声字啊，风尘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入声字这个是怎么。大概是什么意思怎么来的，然后你平常如果是进行甭管是对联啊还是诗词创作，你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 啊？我们现在的汉语啊分四声，平声，这个阴平阳平， 上声、 上声和 去声， 那 一二三四， 在过去的我们的古汉语里面呢还有一个入声，还有入声，但是在我们现在汉语啊就等于入声已经融合到其他的声音里了，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作诗，尤其是做古诗的这爱好者，或者是我们那个做对联的爱好者呢，有的讲究的呢，他还必须押古韵啊，押古时候的那个韵脚，啊，这韵脚有专门的韵书啊，包括我们的这刚才说的《笠翁对韵》的那种啊，但是呢，对于我们现在人呢，因为我们都是四声了。所以说呢，如果从宽韵上来讲呢，我们也不必要这个太专业性啊，用我们现在的普通话就行了。或者说呢，愿意研究的，我们可以押过去的这个入声啊什么来过去的古韵啊，也可以用我们现在的汉语的声调，毕竟语言啊是往前发展的。 对，我其实注意到就是很多现在这个喜欢创作的诗词的对联朋友，他会有一个标注，他说是古体金韵啊， 对， 有这样的一个标注啊， 这个在这个诗学上啊，还或者是对联这块呢，还是颇有争议的 哦。 他们自己都会有很大的争议， 是吧？其实我觉得这个入声字啊，就讨厌在哪儿呢？它这个就是它分平，它基本上就分四份儿啊。它有的它应该是，你比如说这个首先对鉴赏，它就是存在一个困难。就明明我们读的它是平，对吧？我们现在读觉得是平，但是平相对不对呀、啊？那其实，在入声字，那它就实际上古音它是仄声， 对 吧？啊，所以说很多我们读诗读词确实是遭遇到一些困扰哈。那这些入声字我们去哪儿查？ 有专门的，就是专业的书籍， 专业书籍、啊， 专业的这种，告诉你哪个古韵的书籍，我们都可以查到， 好， 包括我们现在可以也可以去，像潮汕地区啊，那边的人，他们的当地的话，可能就更接近我们的古音， 古音， 所以说他们去读这个唐诗的时候，有些不用古音一读，他们就能押上韵， 好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哦，这还有朋友发送这个答案啊 ，Ducky 啊，这有意思啊。他说小老鼠偷吃热凉粉，大帅哥环绕高低杠啊，这 啊， 这很有画面感啊。另外北京人在北京也说短长虫守护矮高粱啊，其实这个两个意象找的是非常贴切的啊，跟我这个手中的答案基本上贴合。短长虫短和长相对啊，矮高粱矮和高也是相对的，但是我觉得我们的标准答案案的下联还是更公文一点，小老鼠偷吃热凉粉，短长虫爬上矮高粱啊，基本上吧，跟大家差不多，我们选一位， 我觉得选董玲吧。董玲一个是发的比较早，再有呢，我说这个不太公稳，之后他打回去重新改了一个啊，不知道是不是查答案啊。短长虫缠绕缠绕矮着凉啊。好，那我们上半段获奖的听众就是董玲。一会儿呢，下半段我们再跟大伙儿一起聊聊对联的故事啊。其实对联有很多的好玩的故事，也有非常非常让人拍案叫绝的啊一些精彩的对联。一会儿跟这个王凤臣同志啊再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也想请各位啊您来给我们提供一下哈，您有没有遇到过的绝妙好联是吧，或者说您觉得您出一上联你觉得这是绝对儿，没人能对得上来啊，也可以来给我们聊聊。这个预告一下啊，卖个关子，一会儿呢我给大家出一个互动话题，我觉得这是我遇到过的最难的对联啊。 好， 这上联啊，看看 还有这种对联。 对，我反正是也听到过朋友啊，这个还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啊，他们来对，但是始终没有得到，我觉得，对，我觉得是没有这个至少是让我满意的答案吧啊。 好， 这个连真是绝对啊啊，要不然我先抛出来了，怎么 好 不好 啊？ 大伙儿可以多时间， 我想听了， 想听啊。 哎， 这个上联其实很简单啊，上联叫方便面，方便方方面面。 我 怎么样？ 方便面，方便方方面面。 哎，方便方方面面啊！其实你说从这个本意上说吧，有点说不通啊。这方便面就是方便嘛，是吧？ 啊！ 但是他把方方面面都方便了， 啊！ 因为什么呢？ 可能也说的是方便方方面面的人， 哎， 都适合吃。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啊！您吃方便面，您就有空干别的事儿了，是不是？啊！所以你各方面你都方便了啊！所以就是这个方便面，方便。方方面面啊，我真觉得这个结构啊，它真是太刁钻了，是吧？ 北方话叫太嘎了， 太嘎了啊，这 太葛了， 太葛啊，这上哪儿找这么一个词儿啊，能够这样来形成这个结构哈、啊？如果说后边你再加半句啊，我就更难对了。方便面，方便方方面面，吃完方便面去方便方便， 好家伙， 绝对啊，恐怕。纪晓岚先生在世啊，他也不好对，他那年头没有方便面，是吧？ 哦、 是吧？他那时候没有方便面啊。行了，我这个绝对抛出来了啊，看看各位啊能不能找到有意思的这个匹配的下联啊。咱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回来继续聊中国对联。 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方能成就良心企业。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邮储国际速汇专家升级了，除了西联、银星和瑞亚，速汇金也能收汇了。8位、9位、10位、11位汇款密码，专家任性收，详询95580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清洗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匆匆夸美潮。 美潮 ，Michael。循着声音的方向， 循着声音的方向， 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 听见经典， 听见美，听见美。

这个乍一看啊非常精妙，但实际上呢没法推敲，对吧？方便面是吧，方便的是方方面面， 逻辑性是对的 啊，方方面面，方和面是后边的叠字啊。那么纯净水，纯净纯纯净净的，您把这水扔了是吧？要纯水又不对了啊。也有还有说纯净水的，花莲又一个莲，我这个下联还现在来看还是不错的啊。顺口溜，顺口顺顺溜溜，哎， 这个 基本可以是不是啊？ 对， 首先平仄这个字数相等啊，节奏 顺口溜对那、个 方便面， 方便面。啊， 因为是这样，你要这么理解，顺口溜它是一个饭店的名字， 哦， 是不是？咱们北京有顺口溜啊，连锁嘛， 你看 这样理解就 没请我吃我们 鸡，一会儿咱们就顺口溜一下 啊，哎，顺口溜顺口，挺顺口啊，顺顺溜溜，哎，我觉得这个要是没有更好答案，这个下半段这个奖品应该给花脸是吧？啊，建昌世福说汤团圆就图团团圆圆啊，这是拼了命了，汤汤圆圆啊，还行啊，好啊，我们这个还是在敞开当中啊，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平台等待各位的精彩的下联啊，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啊，花脸的下联不错，哎，宁香这个也可以，他说甘蔗甜，甘蔗甘甘甜甜，但是呢，方便面它本身就是一个食品啊， 另外它那个方便中间的方便呢是个动词， 对 啊， 那么 这个甘蔗呢就有点名词了， 啊，有名词了。另外甘蔗甜它这个结构呢也是一个主谓的这样一个结构是吧，跟方便面直接是一个这个一个本身那个名词还是不太一样啊。好，我们等待各位的答案。来啊，我们继续说对联啊，这下半段我们就不说这些规矩了啊，这规矩就是要被人打破的啊，我们来说一些有意思的对联吧。先来听一个有意思的小故事啊，前两天听过一段，这是在电视剧啊《铁齿铜牙纪晓岚》当中有一段纪晓岚跟和珅两个人的这么一段戏哈，通过对联，这纪晓岚是巧妙的把何中堂又骂了一顿，我们来听一听。 哎，纪大人，纪大人， 何中堂有何见教啊？ 是这样，我刚才琢磨出一个上联来。 哦， 哎，想请纪兄不吝赐教，对个下联如何？ 哦，这是要考我呢。 哎呦，听好啊，我这上联是“水不失火，金尚书，大兴土木”。 哦。这里含着金木水火土五行呢。 哎， 何中堂，你虽是北方人，可是长得是清雅俊秀，如南方人一般长相，可以用两个字形容，漂亮。 算了，我自个儿长什么模样，我自个儿心里有数啊，别打岔，别打岔啊。哎，能对得上就对，对不上来咱们赶快上朝啊。 行，你别着急，你别着急呀，何大人，你听我说嘛，是吧？你这个以金尚书为题 啊， 我得以何中堂为对。 我 啊，你看你这里头有金木水火土五行 啊， 我得用东西南北中五方相配。 那可不错，我听听。 你这上联是水不失火， 哎， 金尚书大兴土木。 嗯， 我下联配的是 嗯 北人南下，何中堂什么东西？ 何中堂什么东西？接下来，你骂我不是东西啊你？ 你说你是东西吗，何大人？啊，工部失火这么大的事儿，你身为军机首辅，你不着急，你还拿这事儿做对子呢？ 这个一个小故事啊，纪晓岚这是对对子奇才啊，他曾经夸下海口说这个，天下无有不能数对者啊！哎呀，就是遗憾，就是活的年头太短了啊！到今天特别想让他给我们对一下方便面，方便方方便面，那时候没有方便啊。王小帅给我们对了啊，随身听，随身随听随听啊，有点意思我觉得。但是首先这个平仄实在是对不上啊，方便面随身听，面和听还可以啊，但是首先第一个字儿平仄就失衡，另外就是随听随听还是不如这个方方面面呢是不一样的啊。 您得是怎么说，随随听听才行啊，不是随听随听啊。来啊，继续等待大家的答啊，大伙儿还是非常的踊跃啊。嗯，我们再来说一个，我来说说比较有意思的对联吧，我比较喜欢的啊，跟大家分享分享。有一副对联，它是说一个物件啊，或者说一个小玩具吧，看看能不能猜出来啊。这个 改猜谜了。 哎，这对联是个谜啊，也就是说如果你能猜出来呢，就说明这个对联它形容的准确啊，巧妙啊。这个上联是何须劳力何必劳心，失位亦安然，就是失位素餐那个意思啊，失位亦安然，眯眼逢人开口笑啊。再说一遍啊，何须劳力何必劳心，失位亦安然，眯眼逢人开口笑啊。是上联。下联配不管垮天不愁塌地，蜗居还自得，保身处世任头摇。怎么样，能猜出来是什么东西吗？其实现在好像真不是很多见啊，我小时候到处都有这种玩具，不倒翁啊。 哎 啊，大伙儿体会体会啊，不劳力不劳心是吧，然后失位素餐啊，见人就笑是吧，逢眼眯眼逢人开口笑，然后下联是这个不管垮天不愁塌地，那是他管什么呀，是吧，什么都不管啊，蜗居还自得，就永远是在那个小东西里是吧，啊， 对，一直在摇晃， 哎，保身处世任头摇。其实他把这个不倒翁呢给他拟人化了是吧，更有一种就是形容这个人呢失位素餐呢是吧，不中用啊，就把这样的人形容成不倒翁啊，其实是借物来说人啊，说这种人啊， 讽刺这种在官场里的啊，不倒翁，尸位素餐的这种人。 哎，对对对，有意思哈。那么再分享一个，这个就是天下第一长联啊。天下第一长联其实有一些有争议的，对吧？就是很多联都被称为是天下第一长。那么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公认一点的吧，就是大观楼长联啊，大家可以找一找这个联呢。我觉得不仅仅说它是就是对仗公稳，更重要的还是啊，首先是这个官务写情内涵比较深刻啊，也是被誉为叫海内第一长联啊。这个长联就挂在这个500里滇池岸边的大观楼啊，挂了200多年了啊。我还真想去看看这么长的联它是怎么来设计，就是这个悬挂，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学问啊， 就对文了 啊，是吧， 基本上算对文了。 再有就是有一种对联的格式我也很喜欢，可以跟大伙分享，叫无情对。 哦 啊，这无情对很有意思啊，这个是说是晚清士大夫兴起的一种文字游戏，但是我们说这个文字游戏不含贬义成分啊， 对，完全是个非常精妙的巧妙的文字游戏。 对，其实一开始呢就大伙对着对着发现信手拈来啊，偶然得知，但是不是说这个乱点鸳鸯这种对，他的这个要求啊就是对句必须意思完整，但是要出其不意啊，回味无穷，妙趣横生。咱们说几个著名的吧，比如说这个张之洞啊，他有一天是在陶然亭，这个请宾客，然后呢，席间，哎，就是我们大家对对联助助兴吧，有一客人就出了一个上联，叫“树以千寻难纵斧”。啊，树以千寻难纵斧，时间太长了，这没有办法下斧子，就这意思啊。树以千寻难纵斧，张之洞就答：果然一点不相干。 哎，你看 啊， 这个就很精妙的一副对联。 他就是果对树啊，这个一点对千寻，就是字面是这样对的比较工整，但是呢，他这个下联本身又形成了一个组合起来是另外一个意思，就跟我们听那个下地醋奶泡似的。 对。这等于上下联的意思呀，一点不相干，但是异常工整的。 哎，然后呢，他这个下联还是告诉你，就是果然一点不相干，又一层这个邪趣啊在其中。 对 啊，这个纪晓岚也有一个，也就算是无情对吧，因为他经常用对联骂人啊，也是传说他有一个这么一个故事。他呢小时候比较淘气啊，不听这个私塾先生上课，就在墙上挖个洞啊，养了一只这个山雀。啊，这个先生呢姓石，到时候记住了啊，这个石是有讲究的。后来呢， 天天不上课呀，他就老去喂这个鸟啊，也有可能觉得这先生讲的一般啊，才华不如我呢，是吧？老去喂这鸟，然后就让那石先生看见了，先生就在墙上写了一个上联啊，叫“细雨家禽专后死”，细雨家禽专后死。纪晓岚再去喂鸟的时候，发现这鸟死了啊，他就一看这个墙上对联这上联啊，他觉得说，哎，这肯定是这先生干的，为了让我回学堂不要玩物丧志，把这鸟弄死了，他特别生气啊。结果呢，他就写了一副下联，在这个上联旁边叫粗毛野兽石先生。你说这先生这看他能不火吗，是吧？他就说你怎么骂我呀。纪晓岚说，你看你是细雨家禽专后死吗？细我给你对粗，对吧？有雨就有毛啊，啊，有家就有野，有禽就有兽。你写的是专后死，那我就是石先生， 非常工整， 非常工整 啊。 但是就是骂人了，是吧？ 你说的石先生啊，我突然间这个，我也想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无情对儿，啊，对联非常短，而且呢，这个我觉得是我看到无情对里面最好的一个，上联是石家庄， 石家庄、哦、 啊，下联是什么呀？人对乔国老， 哦， 大乔小乔的爹乔国老 啊， 石对乔、 啊、乔 啊，家对国、 啊、 最工整的是最后一个字儿、 嗯，嗯， 老对庄， 老对庄，哦， 老庄老庄到家， 哦， 所以说你看他俩是毫不相干， 毫不相干啊， 所以这是无情对儿 啊，石家庄对乔国老啊，哎，还有一个比较巧的，这个也是我在对联聊天室当中看到的啊，比较巧妙，上联是。唐国强盛有意思吗、 哦、 唐国 强 盛，但是呢、 啊、 你也可以是唐国强 盛 啊，这个唐国强就是说这欠着一个人名、 哎、 唐国强盛 啊， 下联非常的公文 啊， 宋祖英明宋祖英怎么样 明 哎呀、 哦、 后边的一名字啊，唐国强盛宋祖英明、 哎、 啊，这 也 特别 工整 啊，很工整啊。另外对联当中其实有一些这个比较就是结构比较精妙的，比如说那个回文联啊，是吧？人过大佛寺，四佛大过人，是吧？这是那个乾隆那个故事，是吧？啊，另外还有一些这个 引龙洞中洞引龙嘛， 哎，对对对， 像这种对联， 对啊，再给大伙儿说一些故事哈。这个蒲松龄先生啊，有一个当地有一个人啊，好像是个大官哈，然后有钱有势。他给自个儿修了一个这个功德牌坊啊，然后呢求这个蒲松龄先生给赐一副对联啊，蒲松龄先生就答应了啊，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1234567， 哦， 上联啊，下联是孝悌忠义礼义廉，哎，这副啊，这副联就放在这儿了。放这之后，这那官儿挺满意啊，估计也是有点不学无术。然后 二府的官儿， 后来哎，后来有人来了一看，说：“哎呀，这个什么意思呢？是吧？因为这个儒家这讲究这个孝悌忠义礼义廉耻啊，这耻没有啊。”大伙儿拍一拍啊，你看看，就是 无耻吗？ 无耻，就是无耻。上联一二三四五六七。没有八，那就是王八，一谐音就是王八无耻。 哎，我们古代这个文人啊，这你看蒲松龄，我们山东人啊，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他一个对联 啊， 他是当地一家开酒店的地主老财，开个酒店，然后呢坑蒙拐骗，反正是缺斤短两 啊， 然后有一次。哎，蒲松龄说：“我给你一副对联吧。” 嗯， 哎呀，这一看，好家伙，蒲松龄平常你花重金他都不给你写呀、啊。 嗯， 很傲的一个文人呐。 嗯， 好啊，太高兴了。蒲松龄上联写的是“莱阳梨”， 哦， 下联配“烙岭枣”， 哦， 这都是山东的特产， 啊、 特产。 嗯、 啊，莱阳梨、烙岭枣，菏泽柿饼真是好。 嗯， 哎，他觉得你看， 嗯。 这夸我的啊，我这饭店里的东西，这是名特产啊，多好啊！ 啊， 结果贴上去之后啊，再也没有人到他饭店吃饭了。 啊，为什么呢？ 那后来他就问 啊， 这为什么呀？ 啊，为什么呀？ 有人就告诉他了， 嗯， 莱阳梨特点是什么呢？ 嗯， 水多。 哦， 烙岭枣的特点呢？ 嗯， 湖小。 湖小啊， 莱阳梨、烙岭枣，就说你们这个酒店呀， 卖的酒啊， 嗯、 水多壶少壶小 哦， 那还有人来 啊？哦，嘿，你看这同样的特点放在别的东西上，正好是相反，是吧？ 对 啊、哦，有意思啊。还有一个人的这个对联故事特别多，就是苏轼啊，苏东坡，尤其跟苏小妹是吧？ 啊、哦， 他们这个之间经常是这个互相出对啊，咱也不知道是后人是托这二位的这个名字哈，反正他们的故事很多了。说一个吧，嗯。有一回这个俩人是应该是吃饭吧，吃饭之前啊，反正这个苏轼说妹妹，我想起一个上联来啊，今天你要能把这对出来，我就佩服你啊。他这上联有讲究，待会儿听啊。水仙子迟碧玉箫，风前吹出声声慢啊。这个特点就是含着词牌、 嗯、 啊，水仙子和 声声 慢，然后字面意思还得说得通。水仙子持碧玉箫，风前吹出声声慢啊。苏轼念完就是，怡然自得的，厉害吧？我这脸啊，闭着眼睛啊，闭目养神了。哎呀，这苏小妹说这俩词牌子确实不容易对哈、啊，一直都苦无下联啊，没有好联。然后呢，这时候正好有一个小丫鬟来上茶。哎呀，端着这个香茶，脚上穿着这个红色的绣花鞋啊，哎，一下子苏小妹看着这个丫鬟上茶，马上灵机一动，下联来了啊，上联是水仙子持碧玉箫，风前吹出声声慢，下联是虞美人穿红绣鞋，月下走来步步娇。哎，水仙子啊，对的是虞美人，词牌相对，声声慢对步步娇，又是这个词牌相对啊，非常的工文和巧妙， 所以、啊、得多读点书啊， 嗯、啊多读书，要不然不知道这词牌那就是没法是吧？这很有意思啊，哎、啊，看看朋友们的这个互动，哇，这个大家非常踊跃哈、啊，可能有一些照顾不到哈、啊，建昌市夫说乒乓球乒乓乒乒乓乓啊。挺有意思，但是按照那个节奏应该是乒乓球乒乓乒乒球球了啊，要是方便方便面的话啊，哎呀，君说方便面方方面面啊啊，他是给我这帘儿给变化了一下，把方便去掉了啊，方便面方方面面，拖拉机拖拖拉拉啊，要是这么着还基本上可以是吧？方便面方方面面，拖拉机拖拖拉拉，要不对，这人应该是拖拖唧唧啊，你说一个这个这样的节奏啊，大T又说了，稻香村稻香香香村村啊， 我们这不带插广告的 啊，对，跟那没关系啊，万涛对了，这个点有四点，点点点点，他说田藏四口，口口口口， 四就重复了 啊，一是四重复，另外人家这个点。这个字儿跟后边这个点儿又是同一个字啊，确实这个确实挺难对的，我觉得啊，你田藏四口也不行，对吧？你田和口又不是一个字了啊，确实是这个，要说这个，要不怎么说绝对呢？他要是特别容易的 字啊，还真是 啊，他要是特别容易的就想出来，他也就称不上是绝对了啊。不知道是不是真像纪晓岚说的，天下无有不能数对者，确实我觉得对联呢，虽然既是就是一种小品式的东西哈，可能更多的我觉得有的人觉得这就是一种文字游戏嘛，但是我其实对这种文体我是心生敬意的，因为首先呢，这种体裁本身它可大可小，可以说老百姓的这个市井民俗，也可以说这个家国天下的大事，对吧？ 嗯、 另外呢，诗词体裁当中呢都有对联的这种形式，而对联本身啊，我觉得它本身就孕育着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一个精华所在啊。那这今天节目最后吧，这个我给风尘出个上联吧，好不好？ 哦、这还有坑呢、 嗯、啊，出个上联吧，来节目来一趟啊。 啊， 我这上联是天下百姓，过两天过年了啊，天下百姓共贺春节新喜。 天下百姓共贺 春节 新 喜、 嗯、 哎， 天下百姓 嗯 我给你对啊 啊， 天下百姓我给你对，京城大众都听文艺广播。 好啊，感谢风尘啊来到我们打开文化之门，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接下来是演艺群英会，祝大家周末愉快， 再见。 家之常太平，中国对联。 是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提前公布北广购物新老会员新春快乐狗年大吉，即日起在北广购物订购所有商品即享受折扣活动，最高享受92折，春节送礼不用愁，来北广购物，多种美酒美食海鲜大礼包恭候您，还可以享受折扣哟。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买年货就来北广购物。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许英。 嗯，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小秦冷冻即食海参。 嗯， 应该说呢，小秦呢在我们北广呢已经入驻3年了，万众期待中，今天我们为大家推出了一个升级的优惠组合呀。 对，因为秋冬季节了，大家该滋补身体了，那小秦呢就是给大家专门准备了一个秋冬滋补的组合。我们今天带过来的呢是石头一大包的海参，这一大包呢是300克石头，一头相当于30克左右。 嗯， 今天是足足的9大包， 对， 90头、 嗯、那如果市场上呢要5310，这都是可以询价的哈，在专卖店、嗯、而且呢这个小秦海参呢在很多的地方都有它的这个连锁店， 对，全国300-400家门店，可以说吃海参的地方就有小秦， 所以很多比如说在自己的小区下了楼就能看见大大的小秦两个字哈，那有这个专卖店，所以说那个小秦海参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名。但是今天呢我们的订货券上写的是5310，但是今天的价格我们是1380，您就可以拿走90头，也就是90根30克左右的大海参。另外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要赠给大家沁州黄的小米100克一袋，一共是10大袋，只要1380就可以拿走了。 嗯、太优惠了，今天小秦想的特别贴心、嗯、不光给大家准备了90头的海参，你想一个人天天吃辽刺参的话，咱们吃90天，三个月、 嗯、 一个冬天就过去了。 对， 而且今天小秦还把小米也给大家准备出来了，10袋小米哦、 嗯、 你在家可以做小米捞辽参。以前说去饭店的时候看菜单前面几页小米捞辽参翻过去说我不爱吃，其实不舍得，现在大家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在家自己天天都可以吃。 嗯，如果呢您一天吃一根参的话哈，有吃海参这个保护身体的习惯的话，我劝您多订几组。 嗯， 一个呢是今天这个优惠组合呢是从未有过，力度非常大。另外呢，小秦海参真的是非常有名，有这样的说法说，世界的海参呢看中国，中国海参呢看大连，大连海参看小秦。那么也就是说，到了大连以后呢，很多人带一些什么土特产呢，都会买小秦的海参，所以呢，它是真的非常深入人心的。 对，而且你看现在马上到年底了，走亲访友有需求的时候，你送人家礼物， 嗯、 你送个烟送个酒，不代表希望人家健康，但是送海参的人一定是真的希望你健康的人、嗯、爱你的人。 对， 所以而且你今天送给人家的是我们这一张提货券上写的很清楚，5000多的大礼、 嗯、 但是咱们今天优惠呀、啊、你才花了1380。 对呀、啊、咱们过日子就得算计着来， 对 吧、嗯、好的，今天为大家来献上的是小秦冷冻即食海参，300克1大袋，一袋里边呢有10根，那和一根海参的话呢就得有30克左右，那一共是9大袋，这就是90根、嗯、90头这样的海参了、嗯、那市场价呢是5310，那今天呢我们的价格只要1380，而且呢还要赠您沁州黄的小米100克一袋，10大袋，您想想真的是非常非常合算。那么也就是说在专卖店的话呢买20头海参也就是20根就可以是这个价钱了，但是今天可以拿走90根， 90头，对，多了70头，还多了10大袋的小米， 没错。好的，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这个海参里面啊，它的营养物质太多了，比如说什么精氨酸呐、啊 嗯， 海参皂带呀、啊。另外呢，它的是一个高蛋白、低脂肪、低糖、低胆固醇这样的食物。 对，不仅让你补到了很全面的营养，而且对身体还没有负担、 嗯、 尤其是过冬啊，家里有老年人秋冬想保护一下子，一定要把海参补上、 嗯、 而且家里要是如果有孕妇的话就更应该吃、 嗯、 你想孕妇吃，妈妈吃，胎儿宝宝都能补充得到，所以一个人吃两个人补特别好、嗯、 没错。好了，那今天为大家来献上的是我们小秦海参的北广优惠组合啊。那今天呢我们是300克一大包，一共是9大包，每包里面是10根，那相当于一根就要30克左右的大海参了啊，那么市场价也就专卖店的价格是5310才能拿走，但是今天呢我们再赠给大家沁州黄的小米100克一袋，一共是10大袋，这样这个基础上才1380，而且可以多组订购，因为您订上以后我们给您的是一个订货券，您什么时候想要了打一电话直接送到您家， 对，免费送货，而且串上的价格也是我们的市场价，送人啊也很有面子。 嗯，好的，我们的订购热线您听好，是400-015-5151，400-015-5151。 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